好，那关于行政法呢，我们先讲一下一些程序的事情好了。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说，万一没有这个加课的这个可能啊，好，那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就地合法化，就是就地加课啦。那什么叫就地加课呢？就是说，如果呢有需要的话，因为我们大家在这个还有大概两次的那个。周末的课嘛，好，周末的课，那周末的课我通常是上到八点，大概快半，或者是八点十几分，大概就走，然后就等于说就下课。那如果真的有补课的这个需要的话，好，通常会稍微补一下，好，那真的有补课的需要的话，可能我就是在下，反正我们还有几堂是那个对有礼拜四的课嘛，那通常来讲，我补课都是在比方说后面是延长个一个小时，好，一个半小时左右。以我们如果是八点。十几分下课的这个情况的话，比方说我们延长到九点半，好，或者是9:40，好，那延长至少那边可以延长两次。那通常以一般的经验来讲的话呢，是大概也把这个内容呢大概都交代完毕了。那当然呢，因为以行政法你说一定要上完，好，我可以加课加到36堂以上，哦，没有问题，只是没有这个必要了。好，我真的非常严肃认为没有必要。我之前呢也跟大家一样，也坐在底下过了，我坐在底下当学生过。后来我发现呢，就是我加课加很多的这个部分啊，对我来讲帮助真的都很有限，哦，都很有限。那资料加也加不完，哦，加不完。然后再来是可能因为，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像去年到现在我开的课呢，后面跟人都很紧啊。像我有时候像有一轮课，因为我事情比较紧一点，哦，所以我就有调课等等，就发现说那个补课时间呢几乎都排不上，因为呢后面的学生呢反正一定会落掉几只羊啦。哦，就是耶稣就会损失几只羊这样子，哦，那你觉得这个感觉就不是很好，哦，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我都还是尽量在那个时间之内，哦，大概把重点，哦，一定要把它讲完，哦，我想这个我跟大家一再讲过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次目前的这个现在的考试呢，它其实你的准备，哦，并不是呢在于说呢你念多少东西，而在于说你能够吸收能够运用多少才是重点，哦，才是重点。那既然呢大家花了26堂课的时间，哦，来这边听，然后甚至比26堂课的时间还要再多一点的时间来这边听，那我认为呢我的义务和我的责任呢就是让大家呢不需要再花太多时间，哦，花太多时间在行政法这一课上，至少要比你以前自己念得来的有效率，哦，念得来的这个知道方法知道门路，哦，这才是我的责任啊。如果我在这边呢把一本厚厚的书啊带大家也再重新念一次，那我这个老师呢我干脆我就自己切腹切一切就好了，我不需要也不能够站在这边的了，不能在这边，所以我是会尽量，我像每一轮课我都尽量是在那个月底这个既定的时间之内，我一定会把它完成啊，顶多呢就是就地加几堂，就加1-2个小时的课了。真的有必要的话，我就加到10点之类的嘛，哈，就是10点，但是尽量不要了，因为我知道女生回家比较危险一点，哈，所以我尽量不是很喜欢加课加到10点。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就有一个女学生啊，一问呢，啊，问到10点钟哦，啊，就非常担心，哈，非常担心，然后之后就一定要那个帮她叫一辆这个等于说放心的计程车，然后把她送回去这样子哦，那。各位呢，我也不放心说把大家留到这么晚，好，留到这么晚。那男生我不担心啊，男生反正就是不要去危害别人就好，但女生的话呢，可能就会被别人所害，好，那这个部分我尽量不会啊。但是如果比方加课加到9:30、9:40，好，这是有可能的，好，有可能。那如果说呢？这样讲啊，就是说如果女生你回家上有困难的话，如果那个时间你真的太晚了没办法回去或怎么样的话，那再跟我讲吧，好，我一定会负责的。好，那好，上堂课我们就接着看下来，看到讲的75页、76页，好，关于罪行这个均衡这个部分，还有我们的辨宜原则，这两个原则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啊，就是说在这个当罚还的额度呢，哈，追不上你的获利，或者是说呢，罚还呢这个部分罚之后啊，比不罚还要糟糕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就考虑什么？考虑用所谓的罪行均衡这个18条的规定，会用辨宜原则。好，辨宜原则。那罪行均衡原则呢，基本上就是在怕说呢，哈，你有人就是会有贪小便宜的心态，哦，这个罚还的额度看起来罚还额度不高，所以呢我就会让你获利冲高。那获利冲高之后呢，那我在这个等于说就等于说比较划算，哦，就可以不用缴回这些获利等等，哦。那这地方呢，我们在18条就做了一个薄弱的条文，哦，就是说呢是。这个财产罚还的部分，你第一个他先跟你讲这个原则，说你必须要斟酌各方面，包含你的资历啊，包含你的这个受责难程度啊等等，哦，那这个部分来说，如果你已经这个所得的利益如果已经超过法定罚款的最高额的时候，可以在所得利益的范围内，哦，来酌量加重，哦，不受法定罚款的这个最高额的一个限制，哦，这是蛮重要的一个条文，哦，那 这里啊，我看到说这个本法规定了减轻处罚的时候呢，哈，那这个裁处的罚款呢是不得逾，这个裁处的罚款不得这个逾法定罚款最高额的二分之一，不能够低于法定罚款的这个最低额的二分之一啊，等于做了一个横平的一个部分。而且呢，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底下的但书哦，法律或自治条例另有规定者，好，就从其规定，好，从其规定，好，这是在第十八条里面的一个罪行均衡，就是说要把你的这个所受到的处罚呢，好，跟你所受到的这个所得的利益或你的这个情节程度呢，好，做一个对比，好，做一个对比。但是我们在实务上面也。也看到这样的操作的痕迹啦，不过呢，真正在运用的时候，其实还是看到很多行政机关了，甚至中央级的行政机关呢，其实并没有考虑这么多，并没有考虑这么多。那讲到罪行均衡哦，其实我一直心里面也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叫均衡？哦，到底什么叫均衡？那时候我处理过一个案件哈，也是做那个 pro bono 那种，就是免费的法律服务的案件，有一个。军官哦，一个上校军，一个少校军官哦，那他呢就是这个在办，他在办那个教招的时候哦，教育召集的时候，那他呢怎么样呢？他是这个垫很多钱啊，因为他教就军队里面哦，就是公家机关你帮他做事情，常会自己垫钱。上次跟大家讲做研究计划就是这样，他是以前垫钱啊。那这个少校军官呢垫很多钱，垫了大概好像五六万块吧，哈，就是一些费用可能他都还没有报账都报不了或什么，反正就是自己花了一笔钱出去。那之后呢？这个他们国防大概有福利，什么福利总处这种东西哦，就是福利中心或者是那种福利站、营站啊。后来就发了礼券给每个官兵，好，然后呢，好像每个人是发100块，总数呢大概是4万多块的礼券，好，4万多块的礼券。那这位少校军官呢，他觉得说啊，我又垫了5-6万块出去了，好，那这个4万多块的礼券，我家里经济也不好，就拿下来嘛，好，就等于说就。放在自己口袋里面，好，放口袋里面。那之后呢？被发现的时候，他赶快就是再买了，就赶快再买礼券再发回去。等于说他把不法的所得呢，都已经有退回去，不过也来不及了嘛，好，已经有那个犯行了。然后之后呢，就被军检起诉，好，起诉之后呢，就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的规定，好，这个是很重哦，非常重，应该第四条的这个规定哦，是10年以上哦，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的。那时候呢，因为他态度良好，然后呢也缴还所得，那缴还所得减一次呢就变5年，好，变5年，然后呢他的这个好像是贪污的这个金额好像是在5万块以下，又减了一半，好，变成2.5年，好，2.5年。那在那个军高院的时候，就是高等军事法院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自己帮他求情啊，我说这个再帮他减一下，因为2年这个只有2年半的话，没有办法缓刑啊，好，没有办法缓刑。但是呢，在这个高院的部分，他就是坚持就判2年半。所以你贪了4万块，被判了2年半，好，判2年半。那到底是不是一个罪行均衡？我自己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好，不知道。后来到最高军事法院的时候是有翻掉，好，就等于说好像1年多少，然后后来缓刑。1年6个月，然后缓刑这样子哦，算是用59条，用刑法59条再减一次啊。所以大家知道，在这个实务上，我们说减哦，就是说的减轻其刑，那个减哦，就是减一半的意思哦，这很机械性的减一半哦，所以就10年变5年，5年变2年半哦，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到底这算不算罪行均衡？那拿到我们的行政法上的一个案件来讲的话，到底怎么样才叫做均衡？好，什么叫做均衡？其实，当然考试的时候不见得会考到这么细，好，但是我觉得那才是真正难的地方哦。那到了这个我们看到讲义76页最上面这里呢，其实主要来讲就是常被讲一下，就是说这部分就要衡量一下，说什么这个人民呢受到行政法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去这个去等于说这个做这样的一个主张的哈，但是当然是要看主管机关他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裁量。那这边比较重要的是说呢，哈，其实那个学校认为说啊，在人民受到处罚的时候，如果依照行政机关有裁量权，那应该衡量有没有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第18条第一项规定的这个适用。那如果在法定罚款的一个范围之内呢，就算是处以最低的一个处罚，仍然嫌过重的时候，是可以依照我们的行政法第8条的规定哦，在于减轻或免除。那如果在减轻的时候呢，依同法第18条第三项的规定，如果已经减到了这个法定罚款1/3哦，那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做的。那甚至学者呢，他其实进一步主张说呢，哦，如果行政惩罚已经没有法条可以去减免的话，还可以使用所谓的便宜原则呢，在于减轻或免除处罚。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跟底下这个19条的规定呢合在一起看，哦，合在一起看。合在这个19条规定很简单，他说呢，违反行政法上义务呢，应受法定罚款最高额3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的处罚呢，其行为这个情节轻微啊，任以不处罚为适当者，得免于处罚。好，哦，得免于处罚。那这部分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这个便宜原则的哈，一个便宜原则的一个规定哦，便宜原则的规定。那这个便宜原则其实我们学说上认为说第十九条只是一个这个列举而已，一个例示而已哈，一个例示只是告诉你，但其实它不限于这样的一个情形。只是目前我们在实务上面呢，其实它不管是我们刚刚所看到学理上面所讲的哈，把这个便宜原则呢哈，把它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位阶啊，或者是说呢，依照我们第十九条的规定哦，我们说它是例示哈，其实在实务上面都不太敢用了哦，都不太敢用，都还是一样会做这个处罚，会做处罚，所以。在具体适用的时候呢，当然它还是会有这个落差啊，会有落差。只是我们要先知道说呢，在我们的条文规定，好是十八十九。不过我们学说上是认为十八十九这两种情形，其实最上面都有一个叫做便宜原则的东西。那这便宜原则呢，事实上是一个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减轻的一个明文的规定，好一个明文的规定啊，这个一个不是明文，一个非不成文的规定，好不成文的一个原理原则啊。那这个便宜原则事实上。学者也认为说它是一个行政法上的原理原则啊，等于说跟我们的什么比例原则啊，好信赖保护原则一样，在我们做不但做行政法啊，其实对于一些部分的行政作用，它其实呢也可以适用到这个便宜原则，好便宜原则。那这点呢是我们学理上的见解，不过我们的实务上呢当然是不太敢去用这个部分了哦。好，这是关于行政法的一个这个最后的一个部分，那其他的地方就请大家自行参照就可以，后面只是一些参考资料，参考资料。那我们看到有关于这个历届试题的部分，选择题的部分呢，大概来讲都比较简单，然后大概审核过一次都蛮简单的，那大家就先可以自行参照。那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那当然我们这边呢可以随时呢来讨论，好来讨论。那这里呢我们就再补充一个问题就好，我们先看到讲义的第91页，好，就是一页底下有个第十题，好，一个很短的题目，但是很有趣的题目。他说呢，这个行政机关依照行政法的规定啊，对于甲呢为物的扣留的时候使用了强制力，对于乙的物呢为扣留的时候呢没有使用强制力，好，没有使用强制力，那问啊，好，各应该啊如何救济，好，各应该如何救济？对于扣留的部分，当然呢，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有关于行政法第41条嘛，你可以提异议，可以进一步呢提这个行政诉讼，可以提行政诉讼，这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那这边有一个用强制力，有一个呢没有用强制力，那到底呢这两者之间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性呢？有什么样的差异性？那可以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启示？好，我们看到呢，好，对甲，好，对甲的一个执行啊，我们有用一个强制力。加扣留，强制力，好。那这乙的部分呢？好，没有强制力，好，它只有扣留而已，我们就直接写在这里，好，扣留。乙的部分呢，我想问题应该不大，好，乙的问题呢，乙的部分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行政法第41条规定，好，第41条规定，那。有关于甲的部分呢，当然就扣留的地方呢，它也是可以依照我们的行政法第41条规定啊，好，去这个加以主张异议，好，甚至进一步提起行政征讼，哦，问题都不大。那主要呢，我们要看强制力的部分，哦，看到强制两个字哦，其实我想大家之后能看到行政法里面啊，行政法里面有关于强制的部分，哎，我的笔好像都哦这里啦，对不起啦，错怪人家了，好。好多笔啊！那时候我记得呢，有一次我考律师那一年，哈，考律师那一年，我旁边坐一个女生，哦，她长什么样子我已经忘记了，哦，但是穿得很清凉啦，哦，但是不是我喜欢看的那种感觉，哦，清凉哦。那她呢做了一个动作，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就是桌上摆了一堆笔，哦，就像那些笔摆在这边，然后呢，好像做一种仪式一样，她就写一半就把笔啪丢在地上。然后就写字板飘在堆在地上，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在诅咒我考不上的感觉，那时候心里很毛。后来推测他可能只是笔没有水，然后丢一支，但是那种动作让我已经觉得很有威胁感，因为好几支丢在我脚边这样子。我说哎，就有下蛊了还怎么样，不敢碰它，我还不敢去捡这样子，那些捡之后怕被人家误认成作弊。然后笔这东西本来就很敏感，像那个我再讲一下，就是说那个国中的时候，大家都能力分班，就是那我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还有经历到那个年龄那个能力分班的那个阶段。那时候呢，有一次考试前，我的笔没有水，那时候小朋友比较穷一点，不是那个笔没有买很多，那个没有水，然后就跟那个隔壁的人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一支圆珠笔，然后我等一下再还你， 或者环境之心的东西关系。他跟我说呢，不行哦，因为我的比例呢会被你分走哦，会害我考不好哦，所以尔虞我诈到那种地步哦，就觉得就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男生之间哦，其实你要说女生之间会勾心斗角，男生之间哦，其实也是一样，好、哦、是一样，我感觉都现在。所以后来呢，那个同学后来这个也考上台中一中，那时候我在台中念书，就考上台中了，就是之后呢他好像烂掉了啦。就是他就考到一个就烂了之后呢，就是我没有跟他借笔，他自己就烂，然后呢就反正呢就是先考到一个，反正先好像第一年没有考上大学吧，哦，那还可以考上大学蛮厉害的哦。那考上大学之后又隔年考到一个很就是很不好的一个地方啦、哦、那就考上之后呢，那个最近呢他就我们公司呢去做，我们事务所去做了一个查核啦，然后做一个滴滴，那正好查他们公司，他在他们公司当了一个就是很就是非常的基层的一个人啊，当然基层是也不能说他不怎么样，就做一个基本的职员，哇，那边跟我攀关系，哎呀，那就是我同学啊，怎么样的、啊，然后我就觉得啊，说下次我就不去了、啊，我觉得这个攀金带过，一直写信来，然后一直写 email 来说，哎呀，你可不可以提点我一下，怎么样怎么样的、啊。那我这个人心胸其实不是那么的狭隘啦，哦，但是还是要一定的这个赏罚分明嘛，哦，才能够彰显一下社会的公义，好，所以我都一律不回，好，一律不回啊，就是这样子，这是我的故事，好，这是追笔，好，还有呢，我昨天啊去签一个约，好，签一个约，就我把我的笔啊借给当事人，然后笔呢用的比较好一点，好，那个笔就是。我蛮新的那种笔啦，然后呢就借给人，他借我包放到口袋里去，哈，就是签完之后那个人就是把这样的放着，我就跟他说，哎，不好意思，我笔可以还我，然后哦，不好意思哈，如果这样被 A 回去的话，我就可能损失了两三万块，然后就是一支笔就很贵嘛，哈，那因为你出去的时候总是那像一个律师，你出去拿一个玉兔，哈，拿一个雄狮玉兔，哈，那个人家觉得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律师被人家嫌，哈，就是就这样，就是给人家签名，对不对？要签支票，然后就那张支票多少钱呢？6亿港币啊，六亿港币哦，就这样签了。然后呢，那个律师就拿了一支笔哦，玉兔啦，好玉兔。然后那个老板就看皱了一下眉头，就自己往自己这个口袋倒支笔出来签了。那一幕我永远记得，哦，所以呢，我绝对不会容许自己犯这种错误。哈、哦，那你用那种当然是很节省啊，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哈、哦，所以大家之后呢，如果当律师的话，你用的笔呢也要特别注意。哈、哦，你不要觉得说无所谓，哈、哦，无所谓。但是有些当事人吃这一套，你不要因为一支笔的关系啊，就丢了一个客户嘛，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好，那强制力的部分我们就讲一下。其实强制力，我们看到强制两个字呢，哈，其实应该就知道说跟强制性有关。好，跟强制性有关。那我们呢，在扣留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使用强制力，哦，可以使用强制力。但是强制是什么东西？就是行政执行，哦，就是行政执行。哦，你说你用行政执行的手段呢，来完成扣留这样的一个目的，哦，来完成扣留的目的。哦，所以它本质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行政执行。所以大家不要把行政法这个部分觉得它跟行政执行就完全一刀两断的，你要达成一个行政法的一个真正处罚的结果，有时候还是要靠行政执行。哦，比方说讲一个大家比较不会搞混的，哦，像这个罚款你不缴，我们就行政执行嘛，哦，对不对？就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就是查封、变卖、拍卖，然后呢这个参与分配等等的。那其他的部分，你说扣留呢？其实它也有行政执行的可能。我扣不到，对不对？我扣不到，我总要有一个方法把你扣到吧？公权力根本就不彰啊！哦，所以这部分就靠行政执行。那如果你某甲呢，你是对于扣留部分不服，你当然是对要依照我们的行政法第41条去提起这个异议嘛。但如果说你是对于什么，对于强制力的部分不服，那你比方说你觉得哦，我如果被扣留就算了哦，我觉得我本来就应该被扣留的哦。但是呢，如果你是认为说呢，你扣留部分虽然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你的强制力部分有问题。这时候你要根据什么？依照我们的行政执行法，好，第9条的规定呢，好，去提起异议，好，去提起异议。那这个部分其实本来应该很简单的，你不需要我多讲什么。但是因为太多人来问，好，太多人来就这个部分有异议了，所以呢，我这边也特别来讲一下，好，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这我想我也可以理解哈，就在行政法初学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把每个概念呢去分得很清楚，好，分得很清楚。但是呢，你要知道说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呢，只要要达成一个行政的手段，不管这个东西呢，这个你要达成的一个是行政法也好，是这种所谓的这个其他种类的一些自愈行政等等也好，其实呢，你最终你还是要用行政执行的手段去达成，好，去达成，好，这点请大家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好，这是有关于 我们行政法法的这个部分。那其他的一个题目呢，我想这个大概来讲都比较简单一点。那唯一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你的部分呢，是在我们的讲义98页，好，98页，好，这98页的题目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行政执行呢有一点关系哦。其实行政法呢跟行政执行呢有点像是这个孪生兄弟一样哦，两者之间呢、常常就混在一起考哦，常常混在一起考。那这个98页的题目其实也是蛮经典的题目哦。他说呢，这个某甲哦，这个甲公司啊哦，承租乙农夫啊哦所有的一个农舍，作为呢处理这个塑胶类废弃物的厂房啊。后来呢，这个民众啊向厂房所在地的县政府呢检举甲公司呢堆放垃圾啊，污染空气。那县政府呢就派员啊前往稽查。那一方面呢，依照我们的建筑法第91条规定，这个以未经核准啊变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筑物为由呢，哦，处新台这个处这个甲和乙啊各新台币60000元的这个罚款，好，哦，60000元的罚款，并且呢限期补办手续，好，哦，那再来呢，另一方面，好，哦，那要求甲呢提出空气污染的一个改善计划，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啊，某甲跟某乙啊都还没有这个改善啊，也没有缴纳罚款啊，这些事情之前呢就发生了一个无名火哦，无名火搞不好就是这个他们自己去放的也不一定哦，反正就这实务上也常常发生啊，就后来呢这个很严重哦，持续延烧了2个月哦，然后火势才被完全扑灭。那事后呢，这个县政府呢就要求这个某甲跟乙呢清除厂房内呢遭大火焚烧所产生的废弃物，但甲跟乙呢都逾期不处理哦，所以呢县政府就委托厂房所在地的乡公所，乡公所三个字简化起来哦，这个部分跟等一下的这个部分会有些牵扯哦，清除废弃物哦，并且向这个高等行政法院来起诉，请求判决甲跟乙呢要缴纳60000元的罚款，还有呢这个600000的这一个。扑灭火灾的费用，以及呢实际支出的清除费哦，这个700万，以及预估呢尚需的一个清除费用800万哦，800万，请分析啊县政府下列作为的一个合法性。第一个呢是说啊，同时处甲乙各60000元的这个罚款，这样子，这个合法性对不对？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呢，我们应该上次有提过一个。这个行政最高行政法院的这个决议哦，我想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们的讲义39页有一个最高行政法院95年1月份的庭长法官联席会议决议哦。那这部分就是说呢，依照建筑法的规定，你可以处罚所有权人，可以处罚使用人。那如果你处罚使用人为乙族的话呢，哦，你就不能够再去这个同时去科处所有权人的部分哦。所以呢，这边我们可以主要就讲到说呢，这甲乙各60000元罚款呢，就是95年第一次的这个决议了哦。他认为说，其实应该。应该是这个处罚甲公司就可以哦，乙农夫的部分呢应该是不处罚的哦，应该是不处罚的。那底下这边呢就是要一个本题当中我们要稍微去看到这个其实跟罚款有关，大概这边就退场了，好，就退场了。那其他的部分就是跟罚款的这个部分比较里面相关，是行政执行的部分，也稍微帮大家复习一下。那这边呢说啊，有甲乙连带给付火灾的费用600哦，还有这个乙经济这个支出的清洁费700，以及呢还有这个尚需的这个清洁费800哦，678哦，这个三笔钱哦，等于说一个是火灾费用哦，这个扑灭费，好，扑灭费，好，我们就简单的写哦，这个600好，600万。以及呢这个清除费哦，700万已经支出的700万，以及呢预估清除费哦，预估的清除费还要800万哦，这部分呢会要求甲乙的连带给付哦，连带给付。那可不可以连带这个事情呢？其实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哈。我们知道呢，如果是行政处罚，我们要求一定要故意过失，对不对？好，一定要故意过失。那如果呢，你是一个比方说连带的哈，连带表示说呢，两个人都对一个行政法上的一个事情，一件事情呢，你负有责任或义务。那这个连带呢，哦，其实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当你的一个土地上面有废弃物的时候，好，你所有权人有义务把它清除，你使用人呢也有义务把它清除。所以呢，这时候呢，其实甲乙两个人啊，好，甲乙呢，他其实呢都有什么？全部都有什么？都有一个清除义务，好，都有清除义务，这是一个什么状态责任？好，一个状态责任。所以状态责任呢，你都有一个清除义务。 所以呢，我要求你连带来几步。我们先不管后面这个部分有没有道理哈，但是我们先讲说，你要连带几步是有可能的。好，这个所以呢，你不能够说呢，哦，因为比方说某乙，你不能说哦，我所有权人啊，我怎么知道说呢，这个我没有故意过失啊，他要追是他的事情啊，我都没有故意过失，但是这跟你有没有故意过失没有关系，哦，因为呢，你的土地上有这样的状态，你就去排除，你没有排除呢，我帮你排除了，你就要付钱，哦，就要付钱，就是这个样子。那再来，我们就看到底下哦，这些后面这些费用的部分，哦，到底合不合理，哦，到底合不合理？首先呢，我们先哦，铺面部分我们先不看，我们先看我们比较熟悉的清除还有预估清除的部分。其实清除跟预估清除的部分呢，都是什么？都是所谓的代履行费用，看起来是代履行费用哦。但这里呢，我们要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这边是不是代履行？哦，这边是不是真正的代履行？我们呢，在讲到代履行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一件事情，是要行政机关呢委托他人来代为履行。好，委托他人代为履行。那这里呢，到底有没有一个委托他人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请大家画起来三个字是乡公所。哦，乡公所，乡公所是什么呢？哦，乡公所其实它是一个什么？乡镇是这个所谓的地方自治的团体的一个法人里面的行政机关。那我们代履行呢？我们交给一个行政机关，还叫不叫代履行啊？哦，还叫不叫代履行？不过呢，我们在这个在解释上来讲，只要是第三人，只要是行政机关以外的第三人，似乎就可以叫代履行了。所以这里呢，我们讲还是一个代履行，因为什么？因为乡公所呢，哦，乡公所呢，它本身就是一个第三人，就是这个县政府以外的第三人，哦，县政府以外的第三人，哦，这个是我们先讲一下，因为有些人被混淆说，哎，那还是行政机关啊，那现在行政自己去做，还叫不叫代履行？好，哦，还叫不叫代履行？我们说这其实还是一种代履行，好，哦，还是一种代履行。那代履行的费用呢？你要他们来连带给付，哦，不管是清除费或者是预估清除的费用，这个部分呢是没有问题的，好，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求他给付这个扑灭火灾的费用，好，哦，扑灭火灾的费用，我们看一下这个火灾是谁来扑灭的，哦，我们看一下，他说呢，这个持续延烧两个月，哦，然后呢，这个火势才被完全的加以扑灭，好，哦，来加以扑灭。那这个事后呢，县政府又限期啊，改善什么等等。其实呢，这一题里面他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其实啊，他说呢，持续延烧两个月，哦，火势才被完全扑灭。他并没有讲什么，他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讲说呢，这个火灾呢是谁来扑灭的，哦，是谁来扑灭的？其实那个谁是谁扑灭的呢？理论上应该是由行政机关这边自己来扑灭的啦。哦，自己来扑灭的，那因为他讲到讲两个摆烂嘛，那总是有扑灭，他也不是自然熄灭的，是被扑灭的。那被扑灭的部分，我们就直接讲哦，如果是扑灭火灾，哦，像这个我们比方说一个人他的房子里面有发生火灾的，好，哦，发生火灾，理论上而言呢，他是自己本身的户呢产生了一个违法这个危险的状态，理论上也应该什么，他自己要去排除这个状态。而理论上，你要自己把火这个火能扑灭掉。哦，我们说会讲，你当然这个实际上是有时候已经不太可能嘛。那如果说呢，你自己不扑灭，有行政机关这边呢，他派了消防队来把你扑灭，这叫什么？这叫做直接强制，哦，叫直接强制。好，那直接强制，我们跟大家讲过，要不要费用？不需要费用。哦，是不需要费用的，哦，是不需要费用的。那你既然直接强制你不需要费用，哦，那为什么是不需要？就是这费用谁拿去出了？就是这个政府这部分自己出了，哦，自己出了，哦。但是呢，有没有像就像我们常看到记者对不对？看那个你家里发生火灾啊，然后就问他说，哎，感想现在怎么样啊？现在觉得怎么样啊？哦，啊，脚都麻掉了，怎么跑不出来这样子？哦，就是有看到广告嘛，啊，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那他不会问你一句话说，哎，那你要负担一笔火灾扑灭火灾的费用，你高不高兴啊？还不至于问他那么笨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直接强制的费用呢，是不会要人民去履行。但有些情况底下，可能会例外的要人民去什么去这个负担的。好，哦，像什么？像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灾难救助的这个部分，有些人呢，哎，明明台风天到了，就偏偏要去登山。哦，这种真的很混蛋嘛。所以就跟你讲说，你不要去登，你还去登。那这时候呢，我要把你救下来。比方说，我行政机关呢，我虽然说我们用自己能力把你救下来，但这时候你可能还是要负担一定的这个费用哦。之后在修法的时候就是这样讲。那这个当然毕竟不是常态哦，毕竟不是常态。那这里我们讲到说，如果是这个直接强制的话，那这个费用的部分呢就不应该由这个甲呢和乙呢连带来负担。所以我们只能讲说呢，甲跟乙呢应该是要什么 针对700加800这个部分呢可以连带，但是呢对6万的部分呢我们认为它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刚跟大家讲你应该处罚甲公司而已。那至于说呢对于扑灭火灾的部分呢，这600万你恐怕你不能够这样拿下来，这样子拿下来。好，那这边的第二个小题呢其实也非常有趣，跟行政征讼法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呢现在讲大家也听得懂。好，他这边第二个小题要说什么，他说呢这个行政机关啊竟向高等行政法院啊起诉请求缴纳罚款和连带给付扑灭这个火灾的费用、实际支出费和预估费用，可不可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像罚款还有这个代理行的费用，其实理论上也应该怎么样，用行政处分来做就可以啊。用行政处分需不需要经过法院？是不需要的，是不需要的。所以呢这个第二个小题的部分，其实他竟向高等行政法院起诉呢，大家可以先写一下这个欠缺这个数字利益，欠缺数字利益，欠缺权利保护的必要。为什么呢？行政法院认为说啊，你既然你自己就可以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去做，你就不要来烦我，就不要来浪费这个司法资源。所以这部分呢会欠缺权利保护的必要性。这部分我们知道到这个行政征讼的部分呢，还会这个大家应该更能够理解，更能够理解。大概来讲，我们就这个行政法法的题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补充到这个地方。那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写一写，让我来改。那如果写的话，如果时间不够没有关系，你就把你认为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争点列起来，我来帮大家看看说你争点抓得准不准确，这样子。那关于行政法法的部分，我们就先到这边呢，先暂时先告一个段落，那进一步呢，我们下一个主题呢是有关于这个行政契约啦，行政契约的这个问题。那行政契约的问题呢，其实我会发现，大家会发现说它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不管是行政处分、行政执行还有我们的行政法呢，它的个性它的性格呢都不太一样，都不太一样。为什么呢？不太一样呢，就在于说，因为行政契约本身呢它是一个经过双方当事人合意的一件事情，一件合意的事情。那行政契约其实你大家会觉得说都是一个契约，就一张纸两张纸这样子。那但是呢，如果大家如果真正去拟过行政契约的话，就会发现说，其实它里面的学问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我帮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个案例，我们现在就以这个案例呢来稍微讲一下行政契约它跟一般的契约会有什么样不一样。当你被评价成是行政契约的时候，那跟你被评价成是一个司法契约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这一个差异性存在？好，我们先讲一件事情，我们当然先不涉及到什么契约属性的判断啊，一些细节性问题我们先不讲。好，我们先不讲，我们就讲到说呢，有关于行政契约它这个比方说了，比方说我们在订司法契约的话，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订的一个契约是司法契约，订约的一方呢可不可以随随便便就说我基于公益的考量我就变更这个契约的内容，可不可以？基本上不可以嘛，不可以，不可以片面变更嘛。但是我们的行政契约呢，大家如果看一下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16条的规定，那行政机关呢可以在一定的公益考量之下呢去片面的变更它跟人民之间的行政契约，行政契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部分，非常特别的部分。那如果大家去在前后文对照一下，包含147条、145条、144条等等的规定，大家会发现说呢，其实好像跟我们一般的民事上的契约呢，本质上有点不太一样。好像呢，行政机关在这边的权力啊会大一点，会大一点。这也就是行政契约呢，它本身的一个先，我们先跟大家讲，虽然说它更加跟我们刚刚讲到这些比较上对下的行政行为之间呢，会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它又不能够跟一般的契约呢等量齐观。毕竟呢它怎么样，它是一个这个讲难听一点它还是有这个行政机关的公权力呢在后面呢蠢蠢欲动，蠢蠢欲动。那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我们一样我们对于行政契约呢，我们还是用一个对照的方式呢让大家能够很快的掌握这个观念。好，好，我们说行政契约啊，它可以跟几个概念做对照。行政契约至少我们可以对照两个观念，两个观念，一个呢是它跟司法契约之间，一个呢是它跟行政处分之间，行政处分。 行政契约跟行政处分呢，它其实之间呢的差异性呢其实很明显，对不对？很明显，主要呢看看有没有所谓的双方性，我们就以行政契约为主，哦，有没有一个双方当事人的一个合意啦。合意呢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合意呢是一切契约的基础，没有合意呢其实就没有契约，好，哦，要合意，好，哦，合意。当然这个合意有时候是这个大家知道嘛，哦，就是这个有时候上对下的压迫而来的，哦，不过呢不管它，反正我们呢基本上行政契约一定要有合意，所以如果你没有合意呢，好，哦，你用简这个符号来代表，没有合意呢就会归类成是行政处分的部分，如果有合意的部分呢，哦，就是行政契约，哦，行政契约。那中间来讲，行政契约和行政处分之间有没有什么很难区分的案例？有，哦，有，就是我们之前呢跟大家提过的需要当事人协力的行政处分，哦，需要协力的行政处分，哦，需协力的行政处分。另外一个呢，哈，哦，到行政契约跟行政处分之间呢，似乎有一些难以区分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刚跟大家讲到的《行政程序法》116条的规定。好，哦，《行政程序法》146条的规定，146条，哦，就是说有那种可以单方的变更一个契约，好像行政处分一样，对不对？因为它好像单方性就可以这样做。以及呢，我们《促参法》哦53条以下有关于强制接管的规定。好，哦，这边稍微讲一下《促参》里面的有关强制接管的部分，那看起来呢都有点行政这个契约的性质，哦，行政处分的性质。好，哦，这几个是我们稍微可以注意一下，哦，有没有合意，哦，有没有合意。那再来呢，我们行政契约呢，如果跟司法契约呢相比较，哦，相比较。当然呢，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有没有公法性，哦，有没有公法性，就是一个特性，哦，就是一个属性的一个认定嘛，哦，公法性，具有公法性的呢，我们说是行政契约；不具有公法性的呢，就是一个什么司法契约，哦，司法契约。那行政契约跟司法契约之间呢，哦，会不会有模糊不清的地方？非常多。哦，非常多，很多契约呢，哦，它本质上来讲呢，它到底是一个公法契约或司法契约呢？光是这一点呢，就可以吵非常久，哦，吵得这个沸沸扬扬的，哦，沸沸扬扬的。那关于怎么样判断所谓的公法性，就是一个一级战区啦，哦，就是这个目前的行政法学界呢，哦，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部分，哦，非常非常重视的部分。那所谓的公法性，是不是具备公法性与否呢？那当然呢，我想大家如果稍微学过一些行政法的话，都会知道说它分成很多说法嘛，什么标的说，哦，目的说，哦，这个利益说，哦，主体说，哦，标的加目的说等等，很多种说法来判断。那德国的学说里面呢，起码有46种以上的判断标准，好，哦，46种以上，哦，以上。但这个还好，我们不是生在那个地方，好，所以我们国家没有那么多，好，没有那么多。那只是呢，在我们判断公法契约跟司法契约的时候，我们先不去讲那么硬邦邦的一个原则啦，我们就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我们就讲一些案例，好，一些案例来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公法契约、司法契约本来有争议的，好，后来有定论的，讲一个比较有名的，好，像 ETC 契约，好 ，ETC 契约。到底是公法契约还是司法契约，哦，在认定上呢就有一些拉扯，哦，就有一些拉扯。怎么说呢，哦，ETC 契约是什么，就是说呢大家应该走过高速公路嘛，那高速公路有个电子收费系统，那时候呢这个 ETC 啊，它是一个 BOT 契约啦，哦，一个 BOT 契约。BOT 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哦，就是建造然后营运一个厂商，哦，比方说大家应该有很这个看到很多 BOT 的案子，啊，非常非常多。那比较常见像我们的金站，哦，我们的那个附近这个金站，哦，这个转运站就是一个 BOT，哦，就是由某间厂商呢他用他的钱啊来新建的这个很大的这个金站的建筑物，哦，里面包含转运站，哦，包含一些商场等等。那他呢这个厂商他干嘛白白花钱来做这个东西，因为呢你可以经营比方说几十年的时间，好，哦，比方20年，甚至有最高到70年的，好，哦，经营70年，哦，这个可能我都不见得还在，哦，但还在经营，哦，那经营这期间呢，你就可以获利嘛，可 可以获利，那等于说把你当初营建成本赚回来之外，你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有一些获益，好、哦、获益。那获益的部分，那你的获利率本身会有一个公式，好、哦、会有一个公式，那可以可能跟后面的权利金好、哦、比较复杂的部分会做一些勾稽的。那这部分我们先不去讲它，好、哦、先不去讲它。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BOT 的话，就是建造，让你经营一段时间，让你怎么样，让你享受这个回收。那你这二十年之间呢，你没有回收还是你自己的事情，但二十年一到，你所有的东西呢都要留下来，好，都要留下来，对吧？给政府，好，移转给政府，好，移转给政府。那 ETC 就是这个案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契约，哈，由远通这个公司呢来帮我们的行政机关啊来建制这个 ETC 的系统，哦，然后呢再怎么，它营运一段时间，啊，那你让它获利，最后呢这些系统全部都要回归给这个行政机关。高铁也是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会采取这样的一个做法，一定是什么？政府没钱啊，哦，引入民间的资金，让民间资金呢可以在这边呢能够获得一些利益，好、哦、让它去诱因。那目前的获利率都很低啦，哦，就我所知，有些 ETC 案，好、哦、像一些那个建筑的一些案子，哦，大概获利率大概4%到5%，哦，都跟之前预估的10%、12%差很多，哦，差很多，那是后话，哦，后话。好，那 ETC 契约到底是一个公法契约还是私法契约？好，那这时候就发生很多争议。之前呢，在实务上都认为呢，做的 ET 这种 BOT 契约哦，依照促产法的这种 BOT 契约呢，都是这个司法契约，哦，都是司法契约。不过呢，在我们1994年的这个 ETC 案之后呢，我们的最高行政法院哈、哦、认定 ETC 契约它是一个公法契约，哦，它是一个公法契约。为什么它是公法契约呢？我们先讲一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因素，让大家可以之后呢学行政契约的时候可以更快。ETC 大家可以想见一下 ETC 它包含什么内容，它除了建这个建筑物之外，它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收费嘛，哦，收费，你车子每次经过那边一直会收一次费，那收费的性质是什么？高速公路上面收取这个过路费，那叫做规费的收取，哦，规费的收取，依照规费法的规定呢，那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行政处分，哦，是一个行政处分。所以呢，你每次经过高速公路啊去缴这个钱呢，都是你用使用这个道路所使用的对价，那这个对价的一个收取呢，就是行政处分的性质，叫做规费的收取，哦，规费的收取。那这个 ETC 契约里面呢，既然包含了规费收取，所以呢它本质上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它里面包含了一个行政处分的一个形式，它等于呢行政机关让远通公司呢可以帮行政机关做一个行政处分，哦，做一个行政处分。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行政契约的性质，因为它里面已经授权给这个民间公司啊，可以做一个行政处分，哦，所以呢，会让整个 ETC 契约呢，它的一个本质呢，会有一个所谓的行政契约的性质，因为它要讲结论，它的公法性很强，还有很强的公益性，哦，公益性，哦，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判断标准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部分，我们之后呢都还会再讲到，哦，大家先不用觉得很急，没有关系哈。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司法契约跟公法契约之间呢，就是判断它有没有公法性。它有没有公法性的判断呢？有时候不见得很简单。ETC 案算简单一点，它毕竟没有很强烈的一个行政处分这样公法很强的一个内容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因为它其实公法性没有什么问题，好，哦，没有什么问题。那之后呢，我们会看到一些契约，哈，哦，像所谓的联合开发契约，哦，大众捷运系统中联合开发契约，或者是土地联合开发契约，好，哦，或者是说，这个有关于这个什么像土地征收的这种协议，哦，这种协议国家赔偿的协议，它到底是不是行政契约，它还是一个司法契约，或者是老人安养院的一个建制的一个 BOT 契约，哦，到底它是行政或司法契约，怎么去判断，就是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去强调的。所以行政契约很大的篇幅呢是在处理行政契约跟司法契约之间的区别，因为一旦我们被归类成是行政契约之后，它的管辖的部分，哦，它只看出审判权的部分，哦，审判权的部分，它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144条以下这些行政机关有很强的公权力的一些东西呢，都会跑进来，哦，都会跑进来，好，哦，那这会影响到什么？会影响到我们之后，哦，整个救济的途径的一个选择问题，所以很严重，哦，很严重。好，那大致上而言呢，我们知道行政契约它是规定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那其实行政程序法它，我们先看到我们行政程序法第135条的规定，好，135条以下，哦，是有关于行政契约的一些相关条文。那我们先稍微和先续明的部分就是说呢，我们的行政程序法呢里面有关于行政契约的规定，哦，其实呢很多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这个抄袭德国法而来的，哦，德国法。那德国法对于行政契约的一个约定，它其实不是一个非常 说进步的立法，是一个很落后的立法。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呢，德国在定这个行政契约法的时候，有引起非常非常大的争议。反对定行政契约的学者呢，是认为说呢，你行政契约哦是一个假的东西啊，因为人民呢跟行政机关之间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平等。因为行政契约这个东西呢，只是让什么？只是让行政机关可以对人民予取予求而已。哦，这样的一个见解呢，其实非常有道理。哦，到我目前的一个这个这个现实状况底下，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哦，的确这个样子。如果各位你去标政府的标案，哦，招标这个政府的标案，你会发现呢，我们先不管它是一个政府标案之后签的契约，它是行政契约或司法契约，可能两者间都有哦，都有可能。那你跟政府签了约之后哦。大家知道政府的拨款就分成好几期款，我比方说呢，我们今天讲简单一点，你今天你一个法律事务所啊，你去标了一个政府的，比方说某某法案这个草拟的研究，好，比方说行政法，好，比方说行政程序法的一个修正条文的这个研究啊，一个研究案，比方说呢，这个案子是，比方讲这个简单一点，100万，它可能分成四期款拨给你，一期25万，一期25万，好。你一直被凹，怎么样？怎么说呢？你在投标的时候，你可能他比方说他的招标须知里面也说这个案子100万，但是呢，当你真正得标的时候呢，他会跟你讲说呢，跟你要溢价，溢价的时候就溢价你减，溢价你减，好，让你减到底价，哦，那这时候呢，可能一减的就叫90万，好，剩90万而已，好，那90万呢？结果你这个好不容易标一个标嘛，对，好好做，结果呢，他在预约的时候就跟你讲说，哎，你再多加这个好吧，再多加那个好不好？本来呢，招标须知可能就10项。可能变成12项、13项，好，然后呢，好不容易呢，你就尽量做，做到期中报告要交了，就要去交期中报告的时候，他去审查，一审查之后就说，嗯，你这12项哦，都做了没有错，但是我觉得13、14、15、16、17也要做啊，就审查委员的你一言我一语啊，那些东西全部都变成契约的内容，哦，所以这审查委员是很可怕，他讲什么话舌灿莲花，他讲什么都会变成契约的内容一部分，哦，就被夹了，那你要不要做呢？不做可以啊，验收不过而已啊，你拿不到钱。那不是你就算了，还会上101黑名单，哦，所以你要只好做，哦，只好做。所以呢，做这个政府标案，大概来讲就是一直被熬的过程，就是你一直在培养自己耐心的过程，哦，耐心的过程。然后呢，本来呢，比方说七月的时程是，比方说1月到12月，好，哦，比方说一年，结果呢，他跟你讲说啊，因为我们会计哦那边比较刁啦，啊，哦，比较那个，你可以把我们的七月时程提早2个月，哦，他可能觉得提到2个月没有什么哈，就是才2个月而已嘛。但是当你在做的时候，提到2个月要你的命，好，要你的命，你的期末报告要提早2个月交出来，哦，那个是一个非常要命的过程哦。我相信你他之后念研究所，报告呢本来跟你说2个礼拜之后交，跟你说两天之后就要交，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哦，你会死人的啦，会死人的。那这是被熬的过程。那所以呢，德国学者当初呢这样的一个担心是有道理的。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呢，后来这个还是这个赞成这一说还是占优势，所以就硬呢，就是在立法的前夕哦，把行政契约法的条文呢硬定进去，定进去之后呢，就是一个很有瑕疵，因为他没有经过充分讨论，没有经过一个充分的一个所谓的消化吸收之后的条文，就很多疑义。那正好呢，我们在抄的时候啊，就把这一套有疑义的条文抄过来。哦，所以我们的行政契约法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呢也是有一些缺陷的。哦，我们先看讲义的条文的135条规定，他说呢，公法上的法律关系呢得以契约设定、变更或消灭之啊，但依其性质或法规规定不得缔结者，哦，就不在此限，哦，不在此限。所以呢，这边啊，也在这里是抄德国法，好像说反正公法上的法律关系呢是可以用契约的方式来做的。只有在什么？只有在法律啊，依照这个性质或法规规定不能够做的哦，才不在此限哦，才不在此限。这135条一个行政契约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定。那136、137呢？好，哦，是有关于两种契约的类型。但行政契约类型这个多种多样哦，不会只有135、136条、137条这两种哦。不过呢，它是等于说列出了可能立法者觉得最重要的两种行政契约的类型。那136、137呢，好像136就是规定和解契约，就是行政机关可以跟人之间的成立一个和解契约关系哦，和解契约关系，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像137条的这个规定哦，是一个这个双务契约的关系哦，双务契约关系。那这种所谓的双务契约呢，其实是就是两方面都负有义务啦。那其实和解契约跟双务契约两者之间并不是一个互斥关系哦，并不是互斥关系，并不是说你今天呢是这个和解契约就不会是双务契约哦。那其实两者之间往往有时候是会相等的哦，或者只能说是同样在一个契约上出现。好，那138条呢是一个有关于 这个资格的部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行政契约的当事人一方是人民的时候，那如果呢这个要必须要公平竞争，因为大家都想跟行政机关签约嘛，因为毕竟行政机关这个部分的钱呢是跑不掉的，基本上跑不掉的，只是这个薄利多销嘛，经济不景，所以有些事务所呢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就专门跟行政机关做生意，跟行政机关打好关系，顺便认识一下这个对照的厂商，等到经济好的时候呢再做民间厂商的生意，很多都这样做，所以呢你说做行政机关的标案大概就是杜小月，杜小月可能有点有这个有点钱进来哦，能够维持事务所的运作，这样就可以。那138条是，因为政府的这个事情呢，毕竟可能要做的可能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可能每个人都有打这样的算盘。那这时候要经过公开的一个招标程序，那这是138条的规定。那138在实务上很少用，因为呢138条常常会被我们的出餐法还有政府采购法取代啊。因为政府采购法跟出餐法里面的规定呢，就已经有一个甄选程序和一个甄审程序了哈。那通常呢不会用到138条规定。好，那139条呢是说呢，这个行政契约必须要以书面的方式来做哈，原则。那140条呢是一个我们之后呢会花一点时间去看的条文哦。140条就是第一项的部分，他说呢，行政契约呢依约定的内容履行啊，将侵害这个第三人之权利者，应该要经过该第三人书面之同意，使生效力。大家可以想见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一条的规定呢推而广之，把它无限上纲，其实很多行政契约呢，大概都会有问题，大概都会有问题。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大概先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解释上不能够做这么宽广，不然的话，我们的行政契约会非常非常难立足。这是我们140条第一项。那第二项呢是有关于这个跟其他的机关之间的一个关系哦。那141条呢是有关于行政契约它的无效哦，它的无效哦，这个部分呢是规定在我们看，你看就是什么，然后行政契约准用民法的规定，结果为无效啊，或者是违反135或138条的规定。那142条的规定也是无效，不过它列举了四种事由。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大概都会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真正判断的时候，我们会先判断142条的规定，再去判断141条的规定。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说呢，因为142条的规定哦，它是比较详尽的去等于说列出了一些无效的事由。那141条规定其实非常的广泛，什么准用民法规定为无效就是无效哦。那这个部分，如果说假设啦哦，141条是优先适用的话，那142条的规定根本就定都不用定哦，因为141条规定已经可以几乎把所有的行政契约的一个这个假设类型全部一网打尽。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实务上哦，其实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学者也是一样的见解，是认为说要用142条先判断，再去判断这个比较概括的141条规定哦。这是我们那时候这到时候会再跟大家强调的部分。那143条是一部无效全部无效的一个规定哦。那144条到147条呢，是我们刚跟大家提过，是有关于呢行政契约跟司法契约里面一个很大的差异点所在，也就是行政机关呢可能会借由这几个条文上下其手，对于行政契约，对于一个合意的部分呢，会有单方面的一个意志呢，去贯彻他的意志在行政契约上。那怎么贯彻呢？就是尤其透过我们的144条到147条的规定。那148呢，是一个有关于这个所谓的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一个规定啊。那这个部分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呢，行政契约为了要确保它的履行，所以呢，它最后可能会约定一个，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这个契约呢有这个，比方说有一方不履行的话，我们自愿接受强制执行。那当我们有一方真的不履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契约呢，依照这个条款去做一个执行名义去对对方做执行。那这时候可能大家同学会有个疑问哦，就是说，如果契约的一方是行政机关，那他也会执行吗？也是会，一样会。所以行政机关，但是行政机关被执行这件事情，当然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而是一个严重的事情。所以当行政机关在订约要订一个说我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时候，你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先经过你的长官、你的首长来核准，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在认可了哈，这个部分是我们在148条第二项之后会看到的。那149条规定呢，就是一个非常 这个简单的规定，他说啊，行政契约呢，本法未规定者，就准用民法相关之规定。毕竟民法它的一个契约的一个底蕴，是更为深厚的，所以不需要呢，在我们的行政契约行政法里面呢，就是行政程序法里面的行政契约这一章，把太多的东西啊，把它拉过来，反正剩下的部分，我们只要列出这个跟行政法有关的，跟公法性比较强的，那其他的部分就回归到民法的规定去处理，这是我们大概来讲是整个行政契约它的一个。这个大致的条文所在，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很快的看到一个部分就好，我们就让大家先有印象哦。那剩下的部分我们下次上课再说。我们先看到讲义的这个十一页，好，第十一页有一个 A 哈，中间有一个 A， 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目前啊国内呢对于行政契约跟司法契约间它的一个判别标准哦，它的判别标准，也就是说呢，当我们讲到。到底一个契约它到底是所谓的行政契约或是司法契约的时候，我们大概呢都是以契约的标的呢为主，契约的目的呢为辅，来做综合的判断，好，综合的判断。那我们先有一个伏笔，这个标的呢就是标的说了，好，就是标的说，就是看契约的标的约定的是什么。像什么叫契约的标的呢？好像比方说 ETC 契约，它约定的是什么东西呢？好，约定是一个电子收费，好，电子收费啊，电子收费当然包很多了，好，大家可能觉得 ETC 契约只是一个几张纸的契约，好，它其实非常的内容非常的繁杂，它包含建制的这个部分之外，它也包含所谓的收取费用。还有这个费用逃欠费的追缴啊，比如有人他可能就加速逃逸哈，就不缴钱，那这部分怎么追？谁来追？然后呢，这些钱收了之后怎么样分给政府？然后呢，我拿多少钱？哦，这个都是契约里面要约定的，哦，这是契约的标的，哦，契约的标的。那契约的目的呢就比较抽象，叫做目的说，哦，目的说，目的说其实就是什么？到底这个契约是一个公益的目的，还是一个私益的目的？哦，还是一个为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呢，如果是为了公众利益的话呢，就会是一个公法契约。那如果是为了私人的利益呢，就是一个司法契约。不过呢，在实务上，这个所谓的目的说啊，常常会被滥用。当行政法院呢，他想要把一个契约解释成是一个所谓的行政契约的时候，他就可能会透过目的说呢，来加以解释，好，来加以解释。那比方说，我们讲简单一个案例，之后我们来讲这个案例，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跟国外采购疫苗好了，好，疫苗。比方说，我们今天比方说国外好，国内好，好，国内我们跟一个厂商采购一批这个禽流感的疫苗，或者是这个客流感的疫苗。那你这个疫客流感，然后客流感不是疫苗，是那个就是那个应该就是治疗用的啦。那买这个东西呢，你说看起来是司法上的买卖关系而已嘛，对不对？所有的条文可能都不涉及到公权力的形式，只是说呢，这个 A 厂商你要卖我，比方说100万剂的禽流感疫苗。那看起来就是一个完全的司法关系。但如果呢，今天我们的行政法院他想要管这件事情，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说呢，这是一个公法契约。为什么是公法契约？因为它很强的公益性。疫苗呢，公益性高不高？超级高啊，哦，超级高。所以呢，他就可能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把它解释成是一个公法契约。哦，所以呢，目的说啊，这个所谓的为辅这个判断标准，有时候会反客为主。而说以反客为主，甚至比这个标的说呢还要更强烈、更强势。在我们 ETC 契约里面呢，其实这个法院很大一部分就是用公益说来作为它的论证基础。这样好或不好，对或不对，或者是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好，那我们等到下一次上课我们再说。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